的胸膛，爱一块一块的起手，装上门窗，迎接阳光。家是每个心灵的天堂，伤痛的头回的方向，爱一天一天的茁壮，家就是天堂。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阿杜带给我们的小歌，叫做是新家啊。沙哑的声线听上去呢会有一点沧桑的味道，也呼应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想要突出的家是一种天堂的感觉。那你是不是也是一个远离家乡在外打拼的人呢？有多久没有给家里打过一通电话？真的是要抽个时间常回去看看的，是吧？好了，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那今天呢是在这个十一长假之后呢第一个工作日啊，很多人呢可能还不太适应啊，但是呢没有办法哦，既然坐在了办公桌前，就应该打起120分的精神，好好的努力工作吧。 心分不清方向。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小果带给我们的《蒲公英的梦想》。那小小的蒲公英会有什么样的梦想呢？是生一群小蒲公英，那还是随风飞翔呢？好像呢，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呢，到最后呢，都没有怎么实现啊。那么，假如说你现在正在努力的为你的梦想所打拼，那就继续朝着你既定的目标去前进吧。即使呢，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那么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呢，也不会留下遗憾的，是吗？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这样一首歌呢，我们要为梦想添一把火啊，让我们的小宇宙再次燃烧起来的一种感觉。来自 Bruno Mars 带给我们一首歌 Run Away Baby， 如果可以的话，请跟着我们一起跳吧。 I love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r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Run, run, run away, baby. Before I put my spell on you, you better get away, darling. 'Cause everything you heard is true. Your poor little heart will end up alone. 'Cause for a long time, the road is long. So you better love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l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run, run, run away, run away, baby, before I put my spell on you, you better get away, darling, 'cause everything you heard is true, your poor little heart will end up alone, 'cause for a long time a road is long, so you better See, I ain't tryna hurt you, baby. No, no, no, I just wanna work you, baby. Yup, yup. See, I ain't tryna hurt you, baby. No, no, no, I just wanna work you, baby. If you scared, you better run. Yeah.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的远方是未知的，所以呢，我们总是在说身未动，心已远啊。人嘛，对于未知的前方呢，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好奇。那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好奇呢，才让自己更加的有拼劲儿。那总是要去赚足旅行的钱嘛，是吧？那不过最近呢，也很流行穷游嘛，就是不管有没有钱，先出去走一走，然后呢，再想办法。没错，省钱也好，赚钱也罢，春辉呢只是觉得，当你觉得累的时候呢，背上行囊到遥远的地方给自己放一个假，这就是再好不过的。 你是否和我一样，去了很多地方，住了很多旅馆，为工作，为理想， yeah. 为了他，在那遥远的地方。亲爱的人，却始终不在身边，脚步越走越远，心里塞满了思念。你说真心相爱就不怕距离遥远 Queen's out 在北京那个晚上一张陌生的床你是否和我一样看着同一个月亮我记得你说的话你说你不会害怕但心里总是牵挂怕孤单送你回家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这首的节奏已播放在电话里 Slide with me, slide with me Come on and slide with me 跟我一起唱就拉近了距离 Sing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回头留恋的淡忘， 在那 看透你笑脸，好像红太阳， 在那默默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月的美丽夜色显得那么的苦涩，空无一人的电车，想象你陪我坐着，我哼着你爱的歌，突然觉得快乐，直到你一直等着，我的心里忽然变得温热。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这首的节奏已播放在电话里。Slide with me, slide with me, come on and slide with me, 跟我一起唱就拉近了距离。 在那遥远的地 回头留恋的淡忘， 在那看透你笑脸， 好像红太阳， 在那古朴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不知名的码头， 心里有一点痛， 心里有一点痛， 东方吹来一阵风，有你的梦， 有你的梦， 想象，世界让我们忙，但爱能跨过海。有位好姑娘， 好姑娘，能走过她的春风， 偶尔回头留恋的张望。 哇，除了那些 rap 唱不来之外呢，但真的像歌词所说的，跟着唱就会拉近距离。春晖呢也刚才跟着他一起唱了一下。OK， 这样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来自王力宏啊，把一首老歌呢进行了改编，呈现出了一种不太一样的风格。那节奏的带动性呢，告诉你就算是遇到再多的困难的事情，最后呢也总会是心情放晴笑起来，你相信吗？那如果不信的话呢，下面这样一首歌再次也能说明这个道理，江美琪爱笑的你，我们来听听看喽。 那夜的星光点亮城市的角落，微微的闪烁照亮整片夜空，美好的瞬间你却不在身边，想念占据我视线，记忆中爱笑的你，你是你温柔的孩子气，用心感觉你却抓不住一颗想飞的心，而我自己去追寻我心中那个最爱笑的你，或许你还会想起某个雨季， 观后无感，若是真的，敢问作者何来罪恶？全人离散有多为难，若美丽的故事来得太晚。所以到哪里都相关的悲然曲，就好像你曾在我隔壁的班级，人们把难言的爱都埋入土壤里，袖手旁观着别人经历，撇清自己。我听见了你的声音，也藏着颗不敢见的心。我躲进挑剔的人群，夜一深就找那颗星星。 我最新单曲《呀呀呀》，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全球独家大首播。 听说前面的人是有雅群，人人很兴奋。请你讲我第二名，我得到最后只差一分。呀，谁唱得那么熟，满腔高手，一样

而这18部作品将在乌镇戏剧节期间在凤湾剧场进行激烈角逐。除了在命题上的创新，今年赛程也有所改变，最终进入青赛决赛的6部作品将会在青年竞演最后一天连演，并在演出完当天公布最终比赛结果，这给参赛者们增加了挑战难度。今年青年竞演单元将于10月15号在乌镇戏剧节官网开通预约通道。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承高速赵泉营进京出口匝道侧翻大货车吊车，车辆无法通行。另外，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境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琼辉啊。那么接下来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是跟月亮有关哈，跟苏轼的《水调歌头》异曲同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啊，此事古难全呐。生活中呢也是一样，我们有太多的不勇敢，来不及的时刻呢，就像是等月亮变圆满一样，以为结局会有转变，但是想不到自己呢错过了太多的重要的东西了。人生无常，不止爱情、亲情、友情同样如此。那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心情》。 实现。 两个人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往前走啊，晴朗的夜晚的抬头并肩望着天看星星啊，这样的爱情呢，简简单单却又真真切切，那仿佛呢我的眼里只有你，你的世界里呢只能装下我吧。两个人相拥相伴，手牵手的一步步的走下去，那世界的美好似乎被享受了一大半了。但你有没有在这个时候有特别想念的那个某一个人呢？那或许这个人呢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呢还是会想念，其实怀念的可能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那一段美丽的时光吧。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没有围墙的世界》，我们肆意的去想象吧。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游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人生当中呢，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刻碰到一个怎么样都走不出来的难关。大部分人呢，遇到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喜欢逞强啊，在别人面前呢是勉强的欢笑，回到家呢却是默默的承受着这一切。其实呢，你要知道，你身边的朋友呢，就是一个小小的智囊团啊，在我们身边呢，有很多的小小的幸福还有快乐正在等待着你。那你不是猫咪，难过伤心遇到危险呢，就可以一个人躲起来，要多和朋友们去分享，这样呢，说不定解决方案很快就出来了。你说呢？昨天听听看像不像一首歌，来自谭丽娜带给我们的《猫科动物》，掌声请。 最勾人的笑，燃点被找到，这是我的药，我负责纵火，看你要不要，勾勾小指头，空气都发烫，你快来自首，别再睡过头，我的心就像安静的野兽，随时准备着要命的温柔，发高烧拉警报，我喜欢深夜救不了人，心跳都尖叫，主角，我爱是很热烈的猫，也是很危险的宝，猜一猜我的下一秒用什么温柔来出招，爱是会撒娇的猫，还是黑暗中的宝，你的我随时准备好，跟着我的嘴唇的手，深夜救不了人，心跳都尖叫，才是主角，我爱是很热烈的猫，也是很危险的宝，猜一猜我的下一秒用什么温柔来出招，爱是会撒娇的猫，还是黑暗中的宝，你的我随时准备好，跟着我的嘴唇，爱是很热烈的猫，也是很危险的宝，猜一猜我的下一秒用什么温柔来出招， 猫科动物来自谭丽娜哈，想一想猫咪呢的确是这样子，平常呢都是一副很慵懒的模样，但是呢千万不要忘记了它们有一双锋利的爪子啊。猫咪呢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优雅而又充满着野性啊，像一只带刺的玫瑰，但又像是一个高贵的女王啊。那么当两只猫相遇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到王对王的对决了啊。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青鸟飞鱼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王对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节目呢明天再会，拜拜。 风吹过水泥城墙，我们的眼睛即是太阳，清晨正放射的照。 要强，对手就站在前方，下一秒钟输赢就要上场。紧张的空气让汗水都结霜，结果已经写在积分板上。这是我的主场，上一谁都别想，我们是男主场上的空下之王。这是我的主场，上一谁都别想，再强大的对手也转不过我。这是我的主场，上一谁都别想，你最好做好准备对黑衣。这是我的主场，上一谁都别想，我谁都别想，这里只能有一个我。Let's go， 我生来就没有天敌，我的敌人是我自己，这是青春再大的狂野，让我来自取快递，再高的高手也无庸无自敌，因为我天生就是个 king。 风吹过水泥战场，我们的眼睛只是太阳，青春正反射着超级能量，谁也别想穿过我这道高墙，对手就站在前方，下一秒钟输赢就要上场。紧张的空气让汗水都结霜，结果已经写在积分板上。这是我的主场，上一谁都别想，我们是篮球场上的灌篮之王。这是我的主场，上一谁都别想，再强大的对手也转不过我。这是我的主场，上一谁都别想，你最好做好准备对黑衣。这是我的主场，上一谁都别想，谁都别想，这里只能有一个我。 Yo, yo, let's go， 我生来就没有天敌，我的敌人是我自己，这是青春再大的狂雨，让我来这最快递，再高的高手也无庸无自敌，因为我杰森就是个 king。 这是我的主场，上一谁都别想，我们是篮球场上的空下之王。这是我的主场，上一谁都别想，再强大的对手也抓不过我。这是我的主场，上一谁都别想，你最好做好准备对黑衣。这是我的主场，上一谁都别想，谁都别想，这里只能有一个王。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Please wrap your drunken arms around me and I'll let you call meTonight, 'cause slightly broken's just what I need. And if you give me what I want, then I'll give you what you like. Please tell me I'm your one and only, or lie and say at least tonight. I've got.If you give me what I want, then I'll give you what you like. When you turn off the lights, I get stars in my eyes. It's just love, maybe someday. So don't turn on the lights, I'll give you what you like. Hello， 我是容祖儿，想听到我最新单曲《呀呀呀》，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全球独家大首播。 听说。